为你记录了在何年何月与日，曾是爱过便叫人兴奋，纵让折磨的心等了又等，爱着你，挂念你，渴望你前来和我接近，花也开，花亦谢，痴在说，无望也不要紧，我愿意有一半，一觉苏醒，这梦会变真，你也有一回来，重新多可爱，盼为我亲这心，深深去吻。早天天变更，动物作伴未能开解痴心，暗地里又为你在等，时日绵绵细枝将尘，仍为你记录了在何年何月与日，曾是爱过便叫人兴奋，纵让折磨的心又等，爱着你，挂念你，渴望你前来和我接近，花也开，花亦谢，痴在说，无望也不要紧，我愿意有一回，一觉苏 是自己生命不该错过的真爱，特别在午夜醒来，更是会感慨，心动埋怨还有不能释怀，都是因为你触碰了爱，

心流过，来不及说再见。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掩饰真爱，一如倔强会重生的绿叶。第几个一百天还是很有感觉，用眼睛去素描你内心的世界。第几个一百天受一切，连命运都改变。我把心烧成火焰，让怕黑的你这温暖如面。我晓得时间如雪，有时候会不该一切，但是真爱一如倔强会重生的绿叶。第几个一百天还是很有感觉，用眼睛去素描你内心世界。第几个一百天也想更热烈，两个人守一切，连命运都改变。曾有的敏感脆弱在我的胸口，你就躺下来别说，将有的固执冲动